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健康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的主任医师、副教授刘彦敏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免疫性肝炎的话题。节目一开始，按照惯例，首先还是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今年七月份，北京普惠健康保正式发布了。很多朋友对于普惠健康保还很陌生，今天呢，我们就普惠健康保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解答。有人问，北京普惠健康保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其实呢，北京普惠健康保是紧密衔接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一款普惠性商业健康医疗保险，旨在减轻人民群众高额的医疗费用负担，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保障需求，由五家商业保险公司共同承保，由市医保局、市金融监管局共同指导，北京市银保监局监督，每人每年保费为195元，保额最高为300万元。有人问，北京普惠健康保的保障人群是哪些？那么北京普惠健康保的保障人群全覆盖所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在保状态的参保人，包括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等都可以参保，不限年龄、户籍、职业、健康状况，五种特定既往症人群，也就是大家说的带病体也可参保，但保障水平远远低于健康人群。按照持续保障的目标，如果首次投保为非特定既往症的健康人群，在连续参保后，既往症仍然可以按照健康人群的比例赔付。所以呢，健康时为自己购买一份高额的医疗费用保障，可以更好地提高个人抗风险能力。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的主任医师、副教授刘彦敏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刘主任，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跟您一块来聊聊自身免疫性肝炎哈。这个自免肝，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自免肝的。 自免肝可能大家听着还是比较陌生的哈。首先，自免肝呢就是一个免疫性疾病，在免疫性疾病的一个范畴里，什么是免疫性疾病？其实呢，人体有套免疫系统，它是主要针对外界的，如果外界来攻击去 防御的， 但是呢，如果是在特定情况下，它就是人体的某些抗原暴露了，它就不认了，就是把敌人就是把自我当敌人了， 把自我当敌人了， 去攻击这个肝组织、肝细胞。就造成了所谓免疫性的，就是自身免疫性肝病。那自身免疫性肝病，其实刚才李凯提到自身免疫肝炎呢，是自身免疫肝病的一种。自身免疫肝病呢，现在分为三种和一个重叠的，分别叫就是以肝细胞损伤的，就是你说的转酶升高，谷草谷丙转酶特别高，叫自身免疫性肝炎。就是，但是它不是谷草谷丙转酶升高就是自身免疫肝炎，它必须有自身抗体的阳性。叫抗核抗体啊，平滑肌抗体啊。这个抗体的阳性啊，还有呢就是免疫球蛋白 IgG 的升高，这是它特殊的。但如果是要确定诊断呢，最好做肝组织活检， 做肝穿是吧？ 这是因为要用药，因为为什么要这么说？刚才说是自身免疫肝炎啊，这是肝细胞损伤为主的。如果诊断清楚了呢，如果你疾病活动呢，为什么要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这种激素和免疫剂都有副作用的，所以在诊断清楚上用，而且用的时间比较长，有最少得三年 的时间。 如果诊断清楚了，就是激素和免疫制剂，激素可能用一年到半年，免疫制剂得维持到三年。那这种 维持3年还有80%复发的， 还有复发的这种。 对，所以呢就是非常重要，诊断起来就是我们前期可能又做这个，你说花好多钱好像又做自身抗体，又做这又做肝穿，为什么？是为了后期这个咱们更好的治疗，花费更少，走的弯路更少。 嗯 啊，这是对一个自身免疫性肝炎， 嗯， 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多，是吗？ 就是因为药物啊，它是诱导自身免疫肝一个成分，就是药物。有时候， 哦， 我本来可能是我有的体质， 嗯， 其实自身免疫肝炎的发，不就是自身免疫肝病所有的发生， 嗯， 都是环境加自身，就是本身的遗传背景， 嗯， 如果没有这个环境的情况下，过去少啊， 嗯， 为什么？一个是没发现， 嗯， 一个是遗传背景，就是遗传背景有，但是 环境少一些， 环境可能少一些， 嗯， 那所以呢就是又发了一个，就是这个是，所以呢大家还是回到原来就前面那个课题，话题，尽量少吃药，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原发性，就是最高的原发性胆性胆管炎，过去比较可怕叫原发性胆性肝硬化，因为当时那时候发现已经到肝硬化程度， 就是发现就完了。 对， 嗯， 现在呢因为提高了，但这个好诊断，这个自身抗体很简单，线粒体抗体或者是所谓的 GP20SV 版，咱们现在把这个高端体检都加上这个了， 嗯， 那这个病呢，前面那个自身免疫肝炎是女性为主，但是男女呢，女性多一点，6:4，男女比例， 哦， 男比6:4， 嗯，就是女的多一点点。 对， 嗯， 但是现在这个呢，就是女，就是原发性的硬化胆管炎，胆汁淤积为主的，就是那个酶不是前面转氨酶，是那个谷氨酰转肽酶和碱性磷酸酶。 嗯， 那这个呢病呢，就是女性为主，过去报道男女比过去是男一女九， 哦，我那么高 啊，中老年女性为主。中老年女性为主， 嗯， 但是现在男性也多了， 男性也多了， 有的有一部分现在不管日本呀，咱们国内呀， 嗯， 那男性就是占到1:7的比例，就是一个女性有， 哦， 7个女性一个男性，过去是9:1嘛， 嗯， 大概是这个比例。那这个呢就发病率最高的自身免疫疾病肝病里头是最高的， 哦， 但是这个好诊断，就三条里，比如咱们发现体检发现没有原因的碱性磷酸酶和谷氨酰转肽酶升高， 嗯， 然后自身抗体阳性，啊，不做肝穿就是可以 就都能够明确诊断了， 啊，但是呢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个典型抗体，我还是怀疑， 嗯， 那就做肝组织活检， 嗯， 就诊断了。诊断呢是这样，他吃药不用激素和免疫制剂， 嗯， 在就是很多那个患者呀或者是大众认为一到自身免疫疾病可能就吃激素免疫制剂了， 嗯， 这个比较特殊， 嗯， 他就吃一个叫穷羟胆酸， 哦， 穷羟胆酸咱们有治胆还有治胆囊炎用的，它吃量跟人体的体重有关系。有的人看，哎，15毫克，就是咱们吃胆囊炎早晚各一粒就行了，他按照公斤体重走的。 嗯， 但是这个呢，治疗是比较方便，早期发现它跟寿命不会改变的。 嗯， 但是大部分晚期发现，那就你再治，不像自身免疫肝炎用激素就好了， 嗯。 这个就到了黄疸很有黄疸了， 嗯， 就是它再治就不太好， 不太好， 愈后不太好了， 嗯。 所以这是第二个叫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 嗯， 这个胆管不是咱们说的胆囊啊，或者外面这个胆管，咱能影像学能看见的，主要是在肝穿里面那个小的，在显微镜下能看见那胆管的破坏。 哎呦， 一旦消失了，它不可复的， 不可恢复的哈。 对，这个诱发因素呢，就跟环境有关系。 嗯， 抽烟，男性，我就 男性 抽烟，对，也可能有是个因素，所以哈，抽烟的危害还在这儿。但经常我刚才说就是这个忽略了下面两个转氨酶，就是谷氨酰转肽和碱性磷酸酶，造成这长期的它没有治疗。 嗯， 早发现早治疗不会影响寿命。 嗯， 这是第二个叫原发性的胆汁性胆管炎。 嗯， 第三个是大胆管的， 嗯， 就这个小胆管显微就是在 显微镜 下看的。 嗯， 大胆管呢，咱们用核磁CT 就能看见的， 嗯， 就是原发性的硬化性胆管炎。 嗯， 这个呢就是你像那个就刚才前面第二个病就原发胆汁胆管炎，小孩一般很少得。 嗯， 但是这个呢就是男性为主。 嗯 啊，而且多伴有溃结溃疡性结肠炎。 嗯， 他的诊断就靠镜子，就是异性胰胆管造影或者核磁胰胆管造影，自身抗体没有特异性。 嗯， 像前面两个病一定要查自身抗体。 嗯 啊，特别是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如果他有的话，他的就是姐妹呀，他的 家族， 家族有的倾向性比没有的多多了。 哦， 所以我们在的就是看见这种病人的患者，特别中老年女性的， 嗯， 我们叫他家族里去查， 嗯， 特别是女儿啊， 嗯， 什么儿子去查，哎，就能查着，早期能查着，那早期治疗就很好了。 嗯， 所以呢，大的就是这三种，一个小胆管的、大胆管的和肝细胞的， 肝细胞的， 还有一种就是 IgG4， 嗯， 就是现在比较发现，也算自身免疫肝病的一种，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免疫球蛋白4的增加， 嗯 啊，这个 这个好的就是不被认，就是认识的比较那个，好多人不太认识这个东西， 嗯， 也就是如果早发现，激素治疗有效， 嗯， 它跟别的不一样，激素治疗很好， 嗯， 哎，今天我就是门诊的时候还有好几个 IgG4 的人，IgG4 阳性的人来复查，要两三年很稳定，一片激素非常稳定， 非常稳定啊， 所以这就是就是自身 免疫性 肝病 哈， 啊，对对， 这个您刚才跟我们说了好多都是因为自身，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实跟基因密切相关的，是吧， 基因还是免疫系统，就是基因是个 背景是吧， 可能易感， 嗯， 它不是遗传病， 嗯， 不像过去肝脏变性， 嗯， 其他的遗传，它不是遗传， 嗯，它不遗传，啊， 它不是遗传病， 不是遗传 病，基因多态， 哦， 就是有这个基因易感， 哦， 不是遗传， 嗯， 啊，大家不要担心。 对，就是说， 好多人问 我这是遗传病吗？ 就是爸爸得完了之后给孩子得的，这个不是遗传的， 不是不是 不是哈。 而且很多就是患者问我会不会影响，就是传染， 传染给别人， 那不会，这不是传染病， 嗯， 就跟刚刚我说药杆它不会传染， 嗯， 很多在乎老年人过来了， 嗯， 呀我还看孙子呢， 嗯， 我还看给女孩带孩子呢， 嗯， 会不会传染呀，不会的， 嗯， 这个不会传染， 这个不会传染，第一个是不是遗传病，第二个不是传染病， 对 啊，对吧， 对， 这个两个先明确， 但是是 易感哈，嗯，而且您刚才提到了说环境其实现在暴露的更多一些， 对， 是吧， 对对， 现在医学上有没有观察吗，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环境其实不利于这样的疾病，就是自身免疫感更多， 就是说你要有毒的，有毒有害的气体啊， 嗯， 有像氨呀，就这种操作环境啊， 嗯， 那有这些东西，就染发去，这是最， 嗯，染发。您上回就说了一次， 对，上次是染发， 嗯， 还有就是家里像八四消毒液， 嗯， 到处喷的，这个可能这个环境，还有就是像我们就问有没有装修，新的装修的这种，装修可能也会。就是有敏感，首先是敏感的人，也会造成，这是造成这个诱导起来， 嗯， 可能哎反复的，有的先要说一下药杆和它有点像， 对，这两个怎么来区分呢， 慢性的药杆有时候有自身抗体的阳性出现， 嗯， 也有一过性的免疫球蛋白升高， 嗯 啊，这种一拱是啊，我要区分，首先我先停用那个，就会不会药杆，我怀疑是药杆和这个分不清， 嗯， 肯定先停用可疑的药物， 就把所有的这种可疑的药物先停了， 如果治疗过程停药了以后它还反复增高， 嗯， 那我可以肝穿，近期的啊， 嗯， 我不想肝穿， 嗯， 那就是如果加重的话可以用少量短期激素治疗， 嗯， 激素因为自身免疫肝炎可以激素治疗嘛，如果我激素治疗肝功好了我就停了激素， 嗯 啊，不反弹就是免疫，就是要办免疫现象， 叫 它不是真正的免疫，自免肝， 嗯， 如果停了激素它还反弹，那就得长期用，那就按照自免肝走， 所以这个就是两个容易混淆的这个病，是吧， 特别难，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肝病界讲这个讲的比较多，但是那还是记下遗传背景，这是来回这个， 对，其实还是有办法来进行治疗，对，就是对症的来治疗应该是可以的，是吧， 对症治疗，如果是会，我们其实医学上是，首先是否危及生命，如果选轻重缓急嘛，危及生命的比较急的我们先治疗，如果是给摆到我们面前是这种，如果没有危及生命的还可以允许的，那我们病人的对身体损伤有没有会大损伤，会不会有以后造成长远的损伤啊，我们来得评量这个，那是肯定对患者有利的先采取，对生命有利的先采取， 是，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觉得请专业的大夫来做这个评判，来做这个治疗就可以， 请专业 大 夫， 对， 对， 对， 那您刚才提到了像自免肝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把我们自己的一些好细胞 正常 细胞， 对对对， 哎，当成敌人了，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他如果不治疗的话，是不是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 他是继续发展的，因为是这样啊，自身免疫肝炎一个，虽然说自身免疫肝炎第一个病，它是可以起伏的，我停了起伏，但是我们见过是什么呀，肝功完全正常的，我们要做肝穿，肝脏炎症很重， 然后 它不有时候不匹配， 不 匹 配， 对对，肝脏炎症很重，哎，特别到了有的人到肝硬化，他肝功，他肝细胞都坏死了，就是他就肝功很正常，转脉很正常，所以你不能查，就查两个，有的体检就查前面两个转脉，这个说明问题不多，他只能告诉肝损伤，他只能证明是肝损伤转脉这个，所以呢就是说他这个诊断上是要看，要一定要全面去查，就说它是因为它是波动的，所以我可能哎我没发现它就犯了有正常的我就不管它了，我刚才说内部做肝穿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治疗，我们是个评判系统的，不是说我见了我就治，它一定评判系统的， 不治它会进展的。 会进展、 啊。我们有几种方法看它有没有进展呀、 嗯、 像 B 超啊，像纤维化指标无创的呀、 嗯、 像肝功啊，像免疫球蛋白啊，这些都是评判它有没有进展的。 嗯， 那如果有进展趋势一定要治的。 一定要治疗哈。 有的人说我不吃激素免疫制剂，我吃中药去。 对，这个很多人对。 回到这个、 药物性高损伤的问题了。 对，但是这个是这样的，嗯，要看它发生的本质。 嗯。 你可以吃，吃完以后你要有评判基础， 嗯， 它到底好没好啊？它免疫就是一种免疫下来没下来，平稳没平稳， 嗯， 它有没有肝损伤，它有进展没有进展， 嗯， 都要进行评论。但是从国内国外的所有指南上啊，都是以它有个共识的， 嗯， 有个那个指南的， 指南哈， 不管从美国、欧洲、日本、亚太， 嗯、 我们国家， 嗯， 都是有指南的这个治疗。嗯 嗯，其实按照这个指南治疗其实是一个规范化的这个治疗， 对 吧？ 对对对、 嗯。但是有些人对于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激素哈、 嗯、 特别的抵触，是不是在您的这个患者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患者、 特别是年轻女性。 年轻女性。 她第一个问题不是我治了怎么样、会怎么样，她这个脸会胖吗、会难看吗、会起粉刺吗、会怎么样、这个是这样的，她治疗上。我们一定要观察它副作用的。 嗯， 你像这个，其实胖这不胖都不是我们就这是一个方面，我们观察更深的感染呀、骨折呀、长期会不会肿瘤啊，这是我们要观察的，是吧、 嗯？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它治疗不是老用那么大量激素。 嗯， 它用激素，现在有新的治疗方法，生物制剂那是很难得的，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 嗯、 我要说的比较常用的方法，就指南中常用的，那就激素。我们前面诱导期就是开始诱导期，其实就很短，一个月左右。 嗯， 慢慢。激素减下来了，维持就一片两一片半的。我们的病人很多，现在维持的、 嗯， 我们要看骨密度啊，查有没有感染呐、啊，有没有电脂紊乱呐、啊 嗯， 这些都要看的。不是说我用上去你就走吧，用上去一定有的人确实整，我用上我就看，哎，挺好，我就不动了。 嗯， 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跟大夫建立密切关系， 嗯， 一定要定期复查。那大夫要观察你的副作用，保驾护航嘛， 对对对对， 是吧？为你保驾护航。 嗯， 那这种我们有指标的， 嗯， 这种指标下来有什么，我们就会去判断。就怕病人不听话，哎，我好了，我自己减了，我自己停了，就是很麻烦的事儿。 这个如果是自己进行这种停药减药，其实对这个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影响非常大？ 而且激素有的时候你用时间长，突然停药，它那个轴还没下来，就是这会有很多副作用， 会有很多副作用。 而且现在药呢，就是。可取的就是除了激素、 嗯、 就是有些一代二代也有嘛、 嗯、 如果经济基础好的、 嗯、 能买到的它的副作用也小的也有、 嗯、 现在药物在研究在进展、 嗯、 也有新的药物、 嗯、 大家但是大家能拿到的可能最方便的还是就是咱们口服的泼尼松龙啊甲泼尼松龙啊、 嗯、 但是一定要去大夫那儿看我现在是这样，有个到北京外地到北京来，咱们就是给个治疗方案，我一定去把他那边联系好了， 嗯、 或者说那边有接手、 嗯， 就是再继续观察， 再观察， 我再给人联系好了，这病人用多少， 嗯、 怎么用，他定期来，但是有一个观察的， 嗯、 千万不能就是病人放任了就走了。 是、 嗯， 这个我觉得您的责任心非常的重哈、是， 大夫都这样， 大夫都这样。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免疫抑制剂啊，就是现在是不是也是研究的比较热， 嗯、 是一个最前沿的一个话题。 嗯免疫制剂有老的，有古老的，有新的，新的生物制剂， 嗯，生物制剂 比较前沿的、 嗯， 我们现在用的很少， 嗯、 因为我们院专科医院嘛。 嗯、 再一个，大部分自身免疫肝炎都能，都就用早期治疗都能、 都够控制住， 差不多，都大部分90%多都能控制住，99%都能控制住。 哎，所以其实这些传统的经典的药物它就能解决问题了， 但 是 就副作用有它作用，新的药物也在， 嗯、 但是不能排斥新的东西、 嗯、 啊，新东西有的对难治的。它确实有用， 嗯， 它确实有用， 嗯， 但是，就是它报道的还没有那么成熟，对， 嗯、 因为它有的疾病很成熟了，就是效果很好了， 嗯， 但是自身免疫肝炎这儿呢，就在积累，就是积累，就可能有这个临床实验呀、啊 嗯， 这种在观察用啊， 嗯， 对难治性的、 嗯、 也有这种方法，就是有种报道， 嗯， 但是都是小剂量的小的病例，希望有大的联合的。 嗯对大数据的这种统计哈， 更好 一些哈。那您刚才提到了说，现在随着早发现、早治疗，对于自身免疫性肝炎或者的肝病哈来说，它的这个整体来说，预后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 对，早肯定所有疾病都是这样。 嗯， 最好的，会比如说，就是原发性胆管炎，它胸腔胆酸没有太大副作用，最多是腹泻，偶尔有过敏的。 嗯， 早发现早治疗，按照规律治疗，不能自己随便停药，自己我就。 我没药了，我那个就没了，或者说我觉得还行， 嗯， 我就减量了。但是这种像减量这种，你短期内看不出它副作用，就会不出它进展， 嗯， 但是时间长就不行， 嗯， 所以一定按照公斤体重，按照大夫跟你说的怎么做， 嗯， 就是坚持服药，一般不会影响寿命的，就是原发性胆管炎， 嗯， 激素这也是能停药就更好，就是把副作用防治住， 嗯， 生活质量还是比较好的， 嗯， 但是你都肝硬化、腹水、出血了，再做就是很小量，就是很谨慎了， 嗯， 到时代长期就出那有的就不太用了，要权衡利弊了， 嗯， 但是硬化性胆就原发性的。硬化性胆管炎呢， 嗯， 这个要早发现，就是它这个可能预后相比这两个相对差点， 嗯， 相对差点也是早发现的问题， 嗯，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佑安医院的刘慧民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自身免疫性肝病哈。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请教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 嗯， 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好吧。 行，谢谢您，嗯，谢谢您， 好， 嗯， 听众朋友，今天呢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